是大陸學生是積極嚟投你呢個學聯嘅反對， 咪先唔講 中聯辦去動員嘅。你而家班契弟，你就幫我配合翻共產黨所做嘢，同梁慕霞星期一寫嗰篇文，不謀而合。 咪先唔好講呢啲先，大問題就係話，喂，你其實你見翻，雖然睇落係民意，但係你見個人數，佢只係僅僅過呢個法定人數嘅啫喎。 數即係點啊？ 咪即係佢吹到雞咯， 咪就係反映到就係因為佢諗住係由得佢，即係唔好咁大嘅爭議，等佢唔夠票，咁咪等嗰個議案係唔 valid 咯。但係呢個做法係蠢嘅。你只係計下條數已經知嘅啦。排面已經輸俾人，佢要谷到夠票嘅，容乜兒啫？你得一邊喺度拉票，你唔使梗啦。冇噶啦，所以我上好多。次之前港大都未投票之前，我唔讲呢个题目啦。因为点解呢，我已经即係心如死嘅。灰啦已经係。我唔觉得呢个係仲有希望嘅，你咁搞落去。即係而学联係一个共产党要秋后算账嘅组织嚟㗎嘛。第一个咪打你囉。係咪跟住而家黄之锋嚟緊啦。你咁多人配合，咁多傻嘅人去配合，係咪 黄之锋，因为其实佢嗰个学即系 炒下股票算啦，屌大家如果咁样搞法就系嘛？ 喂，你真系俾 Q 仔影响咗啫。 唔系，我冇啊，我冇听 Q 仔嘅节目。但系喂，老实讲，而家呢个时候你炒嗰啲股票，有边个唔系买同中国概念有关嘅股票啊？ 系 一路一带啊，内房股啊，嗰啲乜嘢啊？喂，我哋花生台嘅听众都个个。扑晒去股海云涛啦， 大佬， 唔系错啊！我唔系揶揄啲人，因为我都有份啊，我都有份做呢样嘢啊。 系， 我心已死啊！对而家啲大学生，我话俾你听，我嘅分析就系呢班系港鞋嚟噶嘛。港鞋系不能够受挫折嘅，一面对挫折嘅时候，即刻系惯低嘅，跟住就揾嘢赖。 但你调翻， 你面对嘅对手系边个先？你面对嘅对手系共产党。你点可以将过去二三十年嚟所做嘅嘢由否定作为肯定嘅？哇！呢个世界咪好容易答出人 force 啊！我讲过啦，讲过好多次啦。二三十年前李柱明、司徒华之流所做嘅嘢冇任何成果嘅时候，我就将佢一套嘢调翻转。世界唔系咁运作嘅，靓仔、靓妹，哇！咁啊好容易，所以死梗嘅。而家嗱，八间院校退咗三间，我话俾你听冇得救噶啦。 你而家第四间添，随时 算数啦。你问我意见就即系五六十年嚟嘅光景系咪啊？所以有一篇文我系非常之 appreciate 嘅。我唔记得边个写， 系 佢话喺学联最染红嘅时候，你打散个学联嘅话，我觉得情有可原。 系， 因为嗰阵时候就系共产党嘅外围组织嚟噶嘛。 系啊。 如果唔系，点解叫 呢个系咪就系头先你讲梁慕霞 ？Hong Kong Federation of Students 啊，你谂下，我讲好多次，亦都咩叫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啊，工联会啊嘛，根本系共产党外围组织啫嘛，系我哋嗰阵时候八九年先同佢全面决裂啫嘛，挨25年啦，系嘛？你哋班僆仔都顶唔住一个浪，喂，搞运动实赢噶。屌你问黄老邪啊，系咪实赢？你问黄杨大系咪实赢啊？屌咁容易赢，咁个澳门赌都赢啦、啊，而家投入股市都赢啦、啊，黐线嘅简直系，股市都唔系个个赢啦、啊，而家好多人喺度追货，系咪咁高位嘅时候咪回一回咯？咁你班友惊就抛啦，咁咪输咯，租身咪咁咯，喺个 group 嗰度讲咯。系咪 讲咩？ 讲咩？ 佢见人哋嗰只股票起啊，佢走去追人哋啊， 宁 买当头起啊，耶大佬！咁有好多 variables 噶嘛？ 唔系呢排 fluctuation 好劲啊，即系你好容易左一巴右一巴，大佬真系呢个即系，所以你吓即系呢啲都唔系话咁容易可以捉到。唔 系 咁， 我你问我，我再讲嘅话就系你，我对而家呢一代人咧，即系对不起啦。即係我都當自己阿伯啦。你哋都唔認真同埋積極咁去面對未來嘅話咧，你係好大鑊。而家你選擇嘅方法係一個消極嘅方法。港鞋面對困難選擇退出嘅方法。係咪？所以阿老蕭話賭啊嘛。你咁憎啲大陸學生，你夠唔夠膽去坐你隔離嗰條友？